和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我也非常的欢迎你关注我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我在新浪微博叫周大准，你可以去看看我。我已经好久没有更新我的任何与我信息有关的部分了，因为确实是因为受伤的原因。大家有没有感觉我有点瘦了？虽然还有一件好事情是，这从五号到现在我戒烟12天了，我12天没有吸烟，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有一个事故可以让你的人生开一点小小的变化，而且是一些好的变化，我觉得是件值得的事情。所以希望今天晚上我准备的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伴着你在夜色当中渐渐的平静下来，可以想想事情，然后进入梦乡。所有在线的朋友你们好，现在正在慢慢进线的朋友有真半假半真半假半夫情人叠叠，然后赵林峰，没有时间了绿草，你是50级的用户，你一定在这里给我打个招呼好吗？风雨静心，王者归来，释迦土星，很多的朋友欢迎各位，还有 Mr. Year 你也来了，叶先生你也来了，欢迎。第一首歌，我喜欢的西安歌手，我觉得西安出了很多摇滚歌手，像我那天放的郑钧，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带来许巍的歌《二宝》，谢谢你，比小星星，我是不是瘦了二宝？晚上好，耶，晚上好。12天不吸烟，我也希望在收音机前和看视频的朋友少吸烟，多注意身体健康，多锻炼心肺功能，你的脸色你的气色会变得好一些。我现在之前直播不会再这样，这是一个好的变化。你喜欢许巍吗？许巍其实他的音乐之路还蛮坎坷的，说的坎坷呢是他在北京又回西安又回北京，辗转几次，但是这几次都离不开一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袁峰。我觉得一个男子啊，特别是唱摇滚的歌手，他身边的女子一定有很多崇拜者，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在那个年代已经成名的人，许巍在发专辑之后呢一下赚到了300万，这300万他怎么去消化呢？很多人就让他投资啊，然后等等，他瞬间这钱就会光掉了。然后他，我今天给你放的这首歌呢，我是特别喜欢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在2000年的作品，12月份，也是一个这样的季节。你想想，他发的这张专辑叫做《那一年》，里头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我最喜欢《故乡》。因为这首歌写的很多是自己的故事，还有他跟袁峰的故事。从看着他一个穷小子，然后发专辑膨胀，然后又把他接回西安，住在他的屋子房檐下，袁峰做了一个女人该做的一切。真的要特别谢谢袁峰，特别谢谢许巍身边的女人，成就了许巍起伏，然后平稳，然后踏实的一生。许巍现在过得很开心，经常去跑步，然后我希望他们幸福快乐。第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如果你喜欢许巍的话，给许巍在我的直播间点个赞，然后送给许巍小礼物，也是你也可以送给我你的礼物，只要你喜欢十点大陆机的话。来自于2000年12月1号发行那张专辑《那一年》，那一年你在做什么？2000年《爱在2000》，很多的专辑在2000年发行。2000年，我还读大学呢，我是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听摇滚乐也很多年啊，听死亡金属也很多年，听各种风格的音乐很多年。总会觉得时光倒退十几年这样子，那时候的音乐充满了味道、力量、张力，诉说故事、气质、期待、怀旧、复古。这首歌的前奏达到了55秒钟，但是这首歌确实足够好听啊。那一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故乡》，你在北京生活的快乐吗？你会时常跟故乡的人联系吗？你们的发小、同学、老师，还有没有跟你在这个城市共同生活的爸爸妈妈？ 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 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是你破碎的心，我的心却那么狂野。 好些朋友问什么是爱呢？爱是什么？爱就是历经波折，经过了非常多的坎坷的经历之后还在一起没有分开。爱就是在每一个寒冷的夜晚，总是在梦里你看到我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在经历了破折磨难总算修成正果的人过得低调而甜蜜。爱情，真正的爱情不离不弃，就是患难日子里的真情相依。 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 接受采访。就有一次有些人去问他，采访他的时候许巍说我跟我的爱人袁峰一起生活了这么些年，彼此相濡以沫，他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勇气。来自于2000年十二月发行那一年当中，许巍带来的《故乡》。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答录机。 我是曹玄斌，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我是深夜电台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在花椒，在为我们的微信平台，在你喜欢的方式里听到看到我。谢谢小果送我的喜欢你比心，你们都还好。今天呢，岁月留声机的环节，我们真的有机会听听华语乐坛这些动人的声音。真的希望大家，你的手机的播放器里有十点大陆这样一个文件夹，或者是这样一个听歌的一个主题，然后底下全都是十点大陆机向你推荐的好音乐。如果有一天我们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拿出这个文件夹，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聚会会有的，我们的节目的福利也会来的。在节目当中所有的回馈都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去告诉各位。那希望各位如果正在收看我的节目，赶紧去扫描二维码，屏幕当中二维码加入到听友群的活动当中，红包啊，唱片啊，982的很多的一些982的衍生产品都会送给大家，还有限量的 CD， 我手写的文字。如果你对广播有情怀，希望得到这些的话，就请你扫描屏幕的二维码。明年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我们在深夜相聚。那也让我有多两天的时间，更好的准备节目，更好的休息，以最完美的状态，每天晚上遇到各位。第一首歌来自于许巍，许巍现在已经生活得非常的平静平淡，每当他拿一把吉他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还是那个年轻、走路、脸部微微上扬的许巍。时间过去两年之后，来到2002年的一张专辑叫做《发烧》。发烧是谁的专辑？美，张惠妹的专辑。这首歌其实有很多的人帮他去完成。这首歌叫做《别去打扰他的心》，我看到了葛大为、蔡健雅的名字。葛大为和蔡健雅最近合作一首歌《遗书》。他们的词都有两版词，他们在写完之后彼此碰撞，彼此写一版，然后他们看了写来写一看，哦，好像很重叠的部分，这就是音乐人的惺惺相惜啊 ，yes， 应该是这么说。而且蔡健雅写的这个曲子呢，非常的适合蔡健雅的表达，也适合张惠妹的演唱。张惠妹其实是真的是美国第一位接受美国 CNN 专访及登上了《时代》杂志的亚洲风版封面的女歌手。台湾歌手非常厉害，我国台湾那个时代的年代当中呢，成就了亚洲乐坛经典的流行的铺陈。我们要致敬滚石唱片，致敬很多很多在滚石唱片为这个唱片业付出青春的人。阿妹为什么可以让我们觉得她唱歌很厉害？其实她的父亲也是有一段话说，有一次呢，在家里看演唱比赛，说阿妹再看，然后他的家长和他爸爸，他爸爸妈妈说，妹啊，说这个歌手得了冠军，他并没有你唱的好到哪里去，甚至并没有你唱的好啊，你要不要去试一试？阿妹也许就是在父母的这样的举荐之下、引荐之下，来到了我们的视野和耳边。今天晚上送出这首歌曲，来自于2002年，别去打扰他的心。发烧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阿妹就是很真实的人。看到每次张惠妹忽胖忽瘦的身体，就会觉得她是个真性情的人啊。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很多朋友听不懂也听不明白，中间有一个离调和离调的音乐，是那种感觉。听听看吧。现在还会有人打扰到你吗？你还不那么淡定吗？你现在会去偶尔打扰到别人的心情吗？你会吗？ 等他的爱，几个夏天已过完，心里面还记得他温热的脸。漫长的路，或许 当城市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都非常平静。你应该明白什么是酒后说的话，你也应该明白什么是平常的关心。真正的好和真正的坏，有时候并不明显，明显的是那种漂浮在表面上的东西，它会时常侵袭你的内心，让你有一点模糊，分不清真伪。新朋友圈里说听这首歌，其实我想反复地对我自己说，我又偷偷开始想他，可是我还是不能去打扰他。我们生命长河里会有这么一位这样一个人在你心里活着，永远的活着。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很多的朋友就会慢慢的开始怀旧了起来。 Just like me，我就说会很怀旧，我会非常的喜欢听老歌、老音乐、老唱片，我甚至会让我的父母把我的随身听给我寄来，然后把我在家里所有的卡带都给我寄来。我有时候真的要在家里听卡带那种感觉，然后拿出一支铅笔，放到那个卡带的中间那个卡槽里，开始转啊转啊转啊转啊，有时候转好几分钟 ，A B 面的转。人生就是慢慢的沉淀下来。明年节目当中每周一，我们依然会听到岁月的声音啊、哦，岁月留声机。我一定会把这个节目当成我自己的一个每周每天的一个对音乐的诠释和分享。 我也会对所有的我放的音乐加一个非常专业的点评，我也做一个专业的 DJ， 该做一些专业的事情，普及一些好的音乐分享给大家，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接下来这个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曾经去过他现场看过，我也跟他见过面，他很瘦，他喜欢穿一个蓝白色的海魂衫，一定是长袖的，他在演奏的时候呢，喜欢脖子上挂一把口琴，拿一把吉他。万晓利，你有听过他的歌吗？万晓利直到2014年翻唱《女儿情》，然后被韩寒电影《后会无期》用的时候才会被大家认识，也挺难得的哦。然后因为我记住万晓利，除了他那个狐狸的歌一切没有那么糟，陀螺的音乐的吸引我之外，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来到北京都会带着他的妻子，我就很喜欢。女儿情是一首充满情意的歌。我曾经在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听过这个。 起点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色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万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你我意中人儿紧相随，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 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里，有一位朋友刚刚发来一条留言，说准在我现在在三环呢，信号还行，能听得清楚。他说二环会更好一点，我刚才听女儿情又给我听哭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我心里也没住着一个女儿国的国，哎，他心里也没住着一个女儿国的国王，我也不是女儿国的人，我心里也没唐僧，为什么就听哭了呢？我是单身的一个人啊。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那种情谊是瞬间可以去迸发出来的，每个人都会有，我也有，每个人都有那种瞬间迸发的情谊，跟物质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简简单单的喜欢和美好。你并不要想跟他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只是你看到他，你就会觉得世界很美好。有些喜欢没有那么肝肠寸断，有些关注也没有那么山盟海誓，但就是无法去言说的一种瞬间的获得人生的美好。听完了女儿情之后，我加了一首歌，我还记得孙楠，大家好，我是孙楠，曾经唱过这首歌。孙楠其实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歌手听过那种拼盘式的歌啊，有一个歌手会唱很多的歌，或者几个歌手唱发一张片拼盘式的。孙楠唱过这首歌爱与哀愁，而且唱的是孙楠的感觉的爱与哀愁。今天我们要邀请原版歌手，我国台湾的还算是那个非常帅气的童安格，爱与哀愁。你看那时候他穿的衣服一定不是单的那种扣的西装啊，领子还是那样的啊，半蹲的状态，后面是应该是航行上的一个桅杆上飘着一面漂亮的小旗子，应该是代表出发远洋的一面小旗子。夕阳西下，一个男子蹲着爱与哀愁。这首歌离咱们太久远了，有些朋友1993年出生的朋友，童安格是谁？童安格是我国台湾一个著名的音乐人，1992年5月发行的《爱与哀愁》同名专辑，那个时候唱片都有编号啊，就像吉吉林杰说编号89757，那个时候这张唱片的编号为514375-2。如果你把这个514375-2搜到，打开淘宝 research， 也是一款鞋的标号。时光匆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改变不了岁月当中难以言说的情感和感动，和对美丽真善美的触摸。爱与哀愁你一定有过。那个时候的编曲朴实简单，音色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复杂，听上去立体华丽，可是每一个音每一个旋律都是真情真意。爱与哀愁，它是连续的还是回味的呢？ 走在风雨中，我不曾回头，只想让自己习惯寂寞。如果 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 想1992年我多大，1992年那时候我还上初中呢，初中生一个，应该是初中生。那时候流行很多的头发，也经历很多简简单单叛逆的时期。我还记得我初中时英语老师叫孙英，我特别喜欢上他的课，他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身上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不曾回头真的好难呐、趁这首歌你回头看看曾经发生过那些事情。 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也不会是一种解脱。啊，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美丽却难以承受。点一根烟喝一杯酒，能醉多中，我不想回头，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 那时候老跟着这首歌去哼唱其中一种旋律，点一根烟喝一杯酒，能醉多久，醒来后依然是我。岁月一下子回到了小学将要毕业刚刚初中那个日子，1992年五月份，生如夏花的日子，你在做什么？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现在已经22:40了，你好，你现在还行清醒吗？你现在还知道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你还在看着我，在看着我，看着我，那些歌会出现在我的眼前。有的朋友说准子你好憔悴啊，还是需要休息，这你们都看得出来，谢谢你们，你们还看得出来。我 周四去拆线或者周三去拆线，拆完线之后会有一个新的诊断，希望大家都盼着我快快好起来。有永宁说92年上高中了，小虎队解散了。92年我刚11岁 11，有没有7岁的朋友？我们组一组合 7-11。 哇，接下来这首歌我跟你们讲，我真的是在小学的音乐课上，老师说你唱首歌吧，我就唱了这首歌。我大概是4年级还是5年级我就唱这首歌了。我86年87年上的小学差不多。不对，我是71年上的小学，对，86年唱的小学，我4年级就唱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看它的发行年代，哇，1987年发行的歌，我4年级那就是90年91年啊，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就唱这么成熟的歌了。真的，他的歌曲就会觉得充满了漂泊的味道啊，瘦瘦高高的他那个时候觉得戴着个眼镜很斯文，然后他每一次唱歌就非常重的抖音，然后呢你会觉得他的歌不好唱，但是又充满了旅途当中的颓废感和文艺人文的气质。他是谁呢？他戴着一个眼镜，他就是我最爱的那个年代最爱的姜育恒先生。你看那时候多文艺的啊，头发瘦瘦的，衬衫紫的，裤子黑色的，手表一定是皮带那种才要配搭那种斯文的气质。姜育恒在1987年的发行那张专辑，80年代偶像大比拼，那个时候的专辑名字80年代偶像大比拼。哇，这首歌叫做《移动的心》，我小学4年级就唱《移动的心》的好朋友们。我是不是有点早熟？觉得我早熟的朋友可以给我一比个小心心，我看一下。移动的心啊，我喜欢《移动的心》，也喜欢《再回首》。因为我那个时候为什么选择唱《移动的心》，而没有选择唱《再回首》？咱抛去发行年代。如果这两首歌在同一个年代发行，以我的审美我也不会唱再回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想跟别人一样。如果你喜欢姜育恒，就听听我4-5年级在音乐课上唱完这首歌，老师还给我评语优秀。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听不听得懂，反正觉得这个前奏好好听。火车来了，蒸汽火车，绿皮的，口琴 一吹出来就那种漂泊的心。哎，我那个时候就有一颗成熟的心，想背着一个书包，戴着耳机向远方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的感觉。移动的心。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 哇哦，岁月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年代，好美好的一段记忆。那时候我就想跟我妈妈说，妈妈我想去外边走一走，把我那个书包拿上，哪有双肩背单肩背， 嗯，什么那时候都有什么名言警句什么的，好男儿志在四方，既然选择了远方，又只顾风雨兼程，好玩极了。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张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我现在才发觉。 之后再看姜育恒的信息，发现阿拉是老乡，我的老家祖籍真的是山东荣城。哎呀，真的是有缘啊，原来漂泊来漂泊去，我们会在老家相遇。It's amazing、哦、真的是一件神奇的事情。谢谢姜育恒，在那个年代感动了一个上小学的小学生。哎，哇哦，美好的事情。这一首歌来自于姜育恒演唱的《移动的心》。你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答录机。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答录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 我在大学的时候在校园里看了北京粤语录这部电影，我记得是在大三的时候我自己看的，看完之后还挺难受的。嗯，因为有相同的感觉。嗯，真的哇哇哭。嗯，也知道了这首歌回忆之前忘记之后，我在2009年进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之后，2013年汪峰发行张专辑叫信仰在空中飘扬，音乐台天天放他的歌，春天里很低的多年前的春天，因为这个歌有很多很多的部分，我今天要放给大家是那张专辑当中我还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当我想你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呢是一首情歌类型的表达。对于汪峰来说，写这首歌对于他所掌握的音乐知识的积累，词曲，我觉得词更难一点，曲对他来说不难。但是我们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之后会有非常多的同感。 你有多少年没有大哭过一次了？你有问过你自己吗？你有多少年没有开怀大笑过？是那种真的发自肺腑的笑，而不是虚情假意的笑。你也那么多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大概分得清真笑假笑，真哭假哭的样子。王峰，鲍家街43号，中央音乐学院，全亚洲顶尖的音乐学府之一，全中国最好的音乐学府。嗯，我还有一个朋友听友叫做 LCCCCC， 是我们的听友，他是弹琵琶的，弹拨琵琶非常厉害，也有抱琵琶半遮面。嗯，他现在已经很忙了，应该祝他一切顺利，校园生活顺利，校园生活结束之后能够找到自己理想的社会价值的体现和自我价值的飞跃。有请王峰。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浸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10年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弈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像朋友般挥手道别，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至少有10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我想你的时候。 我们在漫漫的岁月长河当中，真正静下来想事情想问题的时候，那才是你真正的样子，不浮躁，不牵强，真实美好。 至少有10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 想你 的时候， 当我想你的时候， 可现在我会， 当我想你的时候， 莫名的哭， 会莫名的哭泣。 当我想你的时候，你在想着我吗？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有时候我们在慢慢的，也不是说慢慢的人生长河当中，就在慢慢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当我打开屏幕，当我把图片放到最后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这一晚的相聚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有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团聚在一起？因为信任，因为彼此的了解。那有时候为什么会好好的一段感情会分开，会付诸东流，之前那些山盟海誓都一文不值呢？或许张艾嘉会告诉你原因吧。谢谢你今天晚上来啊，来收听收看十点打录机。我头发真的要留起来了，好久没剪了，还不错啊，你们能忍吗？我特别忍受不了后面那个小孔雀的尾巴，就是那个时候剪短头发剪的，你看不到，等你长长的时候你才发现这是一个失败的感觉。你看每次跟炸刺一样啊，我天哪，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也许那些不能陪伴一生的爱情是因为寂寞吧。作为一首歌，张艾嘉这个有故事的人，曾经被人唾骂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大家去搜索他的故事，但是艾嘉的音乐艺术令人敬佩。因为寂寞，请你不要因为寂寞而犯错，因为寂寞而哭泣没什么问题。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志同先生的夜歌，我是周准，明晚再见，晚安亲爱的。 为爱上我，因为你寂寞，虽然你从来不说，你不说我也会懂。其实为爱上你也是因为我寂寞，因为受不住冷落，有个寄托。虽然总是被人们围绕着，在曲终人散以后，会想念你的细心温柔。原谅我不能承诺什么，我会爱你，只是 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